系，好啊，咁样系噶。啱啱讲起死人咁啊，讲翻又唔系几好消息，咁就香港因为阿松啊，啱啱死咗。 阿松系边个嚟嘅咧？介绍嚟喎，阿松介绍嚟喎，你最睇得最多系，即系嗰啲赌档咧，吓，即系攞你睇睇边个咁啊，即系嗰啲啊，嗰啲犯法嗰啲啊，吓，啊，阿松介绍嚟咁嗰啲啊， 系画画嗰个嘅。 哦，唔系嗰个阿松 ，OK。畫畫即係平時呢畫啲好似用水墨形式咁啊，跟住呢側邊就會有啲字嘅，係咪？ 係啊，通常都係 格 嘅啫。 係啊，咁幅畫嚟㗎嘛，梗係得格啦，大佬。即係一幅畫嚟嘅，通常一幅 ,ok? 嗯。咁有啲字題嗰啲字咁有啲人生道理嘅，咁嗰個啦，係啊，嗰個啦。 咁就係心臟 病，香港嘅一個 artist 嚟噶，咁啊走咗啦， 衰竭係， 係啦， 咁啦， 係，咁啊拉到咁啊，另外日本嗰邊又有一個啱啱又死咗，我就配音員嚟嘅， 誒咁啊講完咗啦，阿松就， 我冇個資料嘅手啊，新年有冇啊？阿松， 咁都有啲嘅嚇。咁但系都系话佢喺梦中安详离世咁啦，咁啊， 唔系啊，有冇得介绍阿松系边个啊？ 咁佢就呢度写话叫做系咪读炎啊嗰个字？ 唔知啊，字但啦， 炎啊，我咁读住先啦，我唔知佢呢个正式点读啊，炎以敬啦，佢原名啊，咁啊，1933年其实佢都系广州出世嘅。 嗯嗯， 咁然之后就嚟咗香港读咗两年中学之后就开始做嘢噶，咁啊都系啲贫穷家庭咁样长大嘅，又话即系又系嗰啲咩全家啊逼喺深水埗一个床位啊嗰啲咁样嗰啲情况啊，好吓本身系无聊攞啲笔就画下嘢咁样咁啫，咁啊后屘就终于培养咗呢个画画嘅兴趣。咁啊，去到後期就開始喺呢個《天天日報》啊，咁就做美工嘅，咁然之後就畫下啲政治漫畫啊嗰啲咁啦。咁去到80年代就開始係即係越嚟越諷刺得勁啊。咁然之後就去直情係移民咗去美國嘅，咁就。亦都係喺呢個快報同天天日報嗰個連載過啦，咁啊，啊就係咁啫，啊。 其實以前咧就好多啲投稿啊，好多嘢嘅，以前好多人都係抌投稿咁樣而入行嘅 ，OK？ 咁亦都有啲係咪走去啲廣告公司啊，或者咩咁去由 paper boy 啊咁開始，即係做起咁樣慢慢做上去嘅。咁有啲人有進修啦，有啲人冇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咧以前咧道門係打開嘅。即 是 你想入行投身，其实因为都唔多人即係会做呢啲嘢。咁所以你以前你做呢就你就你咪去做咪係囉。係呀即係好 open 㗎以前。係呀。咁由乜都冇嗰时开始的确係咁啦。咁佢嗰啲算係初代啲呢啲嘅画呢啲咁嘅係咪叫做讽刺漫画呢 嗯都係呀。 嘅啲嘅其中一个啦佢係啦。咁係囉。咁以前就係咁啦係囉。你有咁嘅志向，似乎就可以去做噶啦，吓。 嗯。 咁啊，而家难啲啦，系咯。而家你识画嘢嘅人好多啊，系嘛？即系或者 claim 识画嘅人好多啦。我讲清楚啲啊。咁但系你冇乜机会去入行啊。即系而家入行系好难噶，应该咁讲。 你要识人啊嘛。 最好你自己出啦。 系。 系咯，自知啦，最好。咁 anyway 啦咁啊离世啦咁啊一代嘅即係 artist 香港其中一个好出名咁啊。不过我都唔好见好多人觉得咩好特别。 嗯都確实係嘅即係你话有冇。 咁你用藝術中心呢我都见过有佢嗰啲作品啊咁喺度賣嘅。係呀係呀。咁都嗰啲係一啲 painting 嘅啫我相信即係其实 係 啲印刷品嚟嘅啫唔係原画嚟嘅。咁啊好见嘅即係其实都几出名嘅喺香港呢、這个。 系，因为佢都叫做即系持续画咗好一段长时间。 哦，好几廿年啦，好几廿年嘅。 即系 好似鼻祖嚟嘅，甚至乎可以讲 系。即系你话冇 印月 吓，冇睇过唔 咩啊？唔咩啊？唔系就讲咩？ 哦，唔係，我話印月歷嗰啲公司咧，佢、 哦啊、 有佢嗰啲畫啲咧、 啊， 可以印月歷嘅。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有名嘅。 即係你話冇睇過佢啲嘢就是出奇啦嚇。正常嚟講，你如果有睇開報紙，一定有睇過。 唔知 係 咩嚟，唔知阿水，不過見、啊、應該見過嘅。係 咯係咯。 即係你喺香港，如果你以即係見過佢啲即係嘅手筆嘅嘢咧，就我諗係即係會唔會都係僅次於阿九龍皇帝咧？ 如果畫嚟講，可能係啊，香港 即係九龍皇帝係街都見到噶嘛。 係我嗰時係啊，畫就係 咁，同埋係連外國人都即係好印象好深嘅，係咪啊？咁其次可能已經係阿松。 嗯， 即係你都會經常見到佢嘅畫作，當然唔喺街啦，但係你都周圍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機會見佢嘅畫作，咁所以其實幾犀利嘅，係。不過就唔知啦，唉，而家啲人乜又係嗰句啊，我點解要識啫？我點解要識佢啫？咁啊唔好識咯 ，OK， 乜都唔好識 ，OK。咁啊好啦，離曬啦 ，OK。咁啊唔知道有冇啲咩特別嘅展覽啦，應該都會㗎啦。好，咁另外一位啊配音員邊個咧？ 日本嗰边啊？ 哦，日本，哦，唔系叮当又瓜咗系嘛？ 哦，唔系呢个， 哦，冇咁快。 呢个系日本嘅大木博士啊，比卡超入边嗰只。 哦，唔系呢个咁冇人知啊，边个咧？你要讲个系人都知嘅角色先得嘅。 吓，咁如果你话系都知啊，咁佢其实本身配身都系啲比较成熟啲嗰啲。 咪唔系撒旦先生咩？ 吓，呢个第二代喎，已经 系第二代撒旦先生啦，即系撒旦先生已经死过啦，一代已经换咗呢个，呢、這个再死系啦。 哦， 即系你话最讽刺就系撒旦先生喺龙珠入边系一个从来未死过嘅人物嚟嘅，即系就算成个地球被毁灭啊，佢都系冇死，因为佢啱啱唔喺度嘅，跟咗佢去咗第二度， 系佢救咗佢啊嘛，系啊。 咁撒旦先系从来冇死过嘅，佢唔需要用龙珠复活嘅，咁但系配音员咧已经换咗两个啦，即系依家系第二个。又挂埋咁，即将会再换啦，系咯， 系啊， 咁我就问啦，咁日本会唔会行到咧？喺而家嗰度龙珠加剧情咧，加呢个撒旦先生拯救咗全地球咁嚟成呢度，咁啊应该都唔会啦，因为唔系香港啊嘛，唔会碌呢张卡嘅。 如果救嘅，其实之前啲古仔成日讲佢救嘅本身， 咪最后打赢系因为佢牺牲咗自己啊嘛。 咁又未起身過嘅， 講到咁勁啊嘛，唔會嘅，即係日本啊唔會咁交嘅，係唔會趁阿林保全瓜老陣咧就哇碌張死人卡係嘛，係都要即係碌翻筆錢咁嚟呢啲嘢，係中國人先做得出嘅啫。係， 咁呢個應該叫個名係咪應該叫石重雲星咧？ 咁我真係唔識啊呢、這個。 有啲名。咁啊，另外仲有配頭文字 D 入邊啊，拓海老豆啊。 唔識啊！ 阿藤原文太啊， 唔係啊，阿邊位黃秋生？ 黃秋生， 即係黃秋生嗰個角色啊！ 真人版係黃秋生，係即係周杰倫個老豆啊嘛！ 係啊，咁啊，同埋仲有配Zozo 入邊啊，第二代Zozo啊。啊！祖師達嘅老闆嗰、那個我個版本、 啊，我以為佢配Zozo。嚇死我真係！哦，你意思即係佢老咗之後？ 係啊， 哦，即係換咗第二個人配嘅老咗之後。 嚇 嚇！哦，咁即係點啊？即係邊個咧？即係成太郎嗰個公啊？ 係啊係啊！ 哦，即係蘭藤個手係蘭藤嗰個。 嚇嚇嚇！ 即係變咗有須之後嗰個五代嗰個版本就係佢配嘅。 係，即係最老。佢好似喺話第四部嗰陣時先係佢配，我唔知啊，要睇翻詳細資料先知啊。咁但係如果佢背得耐，應該其實真係比卡超嗰個大木博士嘅，因為佢話背咗20幾年嘅嗰、那個。 係啊，哦， 係啊， 哦 ，OK， 但係都冇人知喎、 啊。係咁、啊、如果你話新啲劇高達入面就有多個有配嘅，咁佢孤兒入面就係嗰個佢哋入嗰個黑社會大佬又係佢配嘅， 即係鐵血孤兒入面， 係啊， 黑社會大佬 ，OK， 都冇人知啊，係 咯、啊，即係都係咁啦嚇。 即係我意思，冇人知，唔係講日本，講香港。 嚇、啊，咁啊！ 香港係而家香港配緊音嗰啲人都冇人知噶嘛？你除咗林保全一個，即係我哋知咩啊？ 如果我諗女，可能除咗花師奶啊、雷碧娜之外，應該好啲之外， 我諗都唔會一般人都唔會噏得出呢個名啊， 係嘛？ 唔會，我點會噏得出？ 記得阿鄭麗麗嘅 嚇，邊個嚟嘅？ form， 我記得係配邊個啦？ 配過啲咩咧？係咯，你都講唔出係啦。 黑馬家好似係， 即係啱啱即係嗰個即係時代廣場啊，即係砌嗰個 New Gundam 同埋啊沙沙比嗰段時間咧，咪有人喺度旁述嘅。係。竟然有人問林保全當年咪配馬沙嘅咁。 咁樣嘅。 問呢個問題，有人好似原本連馬沙之反擊應該都冇睇喎，聽佢講嗰啲口氣。 哦。 我唔理佢啊，即係咧，即係話咧，林保全呢三個字就好響嘅。 係。 咁呢個香港最響啊！即係 其實 新聞有講啊， 佢配個叮當之後咧。睇怕佢哋都唔好知佢配嗰啲咩，就係咁㗎咋，你仲想知咩撒旦先生定邊個定咩？喂，大佬，你林保全既然個名咁響，咁同期即係佢係洪金寶御用配音，咁成龍御用配音啊，鄧榮鏘又如何呢？冇人知係咪？ 嗯， 其實當年鄧榮鏘咪就係配馬沙咯，嚇，識唔識？ 應該唔 會。咁呢啲你就當佢過氣啦，其實而家都唔係嘅，佢間唔中都配阿林有得嘅而家，即係輪位嚇，即係你後屘睇馬沙反擊咪咁咪變咗林有得咯，好似係嘛？ 好似 係。即係林有得你好嘢，嗰林有得其實係馬沙啊，梗係好嘢啦。咁 anyway， 咁另外咧，咁當時仲有邊個係咪朱子聰咧？ 嗯， 都算係三大啦，都可以係嘛？即係如果你睇《太空西遊記》就係佢係三唔正啦。即就係鄧榮鏘嘅孫行者啊嘛，林保全嘅豬八戒啊嘛，同朱子聰嘅三唔正嘛，咁反而朱子聰仲喺度，仲即係朱子聰係近啲嗰啲，仲有配音嗰啲戲嗰啲喺度啊嘛，即係李連杰嘅黃飛鴻啊，即係佢都係佢嚟噶嘛，好多都仲係佢噶，即係佢到現代你都仲聽到佢把聲，佢叫做咁，但係咧啲人都噏唔出嘅，咁你想對香港嘅配音員，即係我哋日本叫嘅聲優？所以你哋仲想有啲咩形式呢？ 嗯， 唔會有咩形式嘅，係所以其實都 好嗰啲咪識咯。如果唔係都咩咯？ 即係你真係好係啦，好中意配音呢一樣嘢嘅朋友，咪有認識咯。即係佢哋真係好似日本咁追班配音員咁，但係香港真係少之又少啊，少之又少。咁啊冇啊，而家啲電視劇就有出翻個角色邊個配嘅，都好啲噶。你睇嗰啲內地劇，咁啊原場除咗嗰個人係邊個演，即係嗰個角色係邊個演之外，咁啊隔離會寫翻個配音員名嘅。咁但係又有幾多人會特別留意啊？ 係 問你啊， 係嘛？咁你睇呢個咩演咩攻略啊？我成日都唔記得嗰套嘢叫咩嘅。 演戲啊， 係 演戲。 咁你有冇留意邊個配呢個魏璎珞啊？邊個配？你有冇留意啊？你會唔會留意啊？唔會啦，係咪 ？Who cares？系啦，咁到底边个配咗阿佘诗曼咧？唔会想知系咪？你就知道佘诗曼都唔系佘诗曼嚟嘅把声，咪配音嘅咁咪算咯。你会 care？ 你 care 唔 care？ 系咯。啊，咁平时边个配呢个木村拓哉嘅？即系成日配有木村噶嘛？有个啊，就配啲主角噶嘛？有个把声啊，嗰个又边个嚟嘅咧？即系呢啲叫做新一代啲，即系比较配啲主角啊？边个咧？咁阿仔记唔记得？ 唔记得全名。 叫咩？大概叫咩？ 都唔知咩强啊！我记得类似咁样， 咁上下啦，系咯，唔系即系 care 唔 care 啫？大家其实系咯，即系见唔到样嗰啲人就唔会理噶嘛，好多人系嘛？ 哦，系， 如果聊香港系啊，因为林保全又特别唔同，做嗰次访问同埋又成日出样啊嘛，去啲活动。 即系林保全就真系佢有喺 PR 呢件事度有嘢，系啊，即系有出样，同埋有出访问，有剩有好多即系现场活动，亦都有你有见过佢咁可能因为啲系咪啲例如啲高大活动咁，你又会掹佢出嚟，甚至乎同古谷彻同台都有试过，系咪？ 系 咯，系咯。咁变咗咪你又可能大家咪认识咯，咁同埋配叮当，即系叮当呢个角色亦都。咁多年咁 唔佢係啊，佢後期嗰陣時候如果叮當即係哆啦 A 夢搞咩啲 show 位咩 有到嘅話啦， 係囉，咁變咗你咪好即係會其實都係要靠有出鏡囉，講到尾 係啊， 即係如果香港班聲優好似日本咁有演唱會嘅有啲嘢搞嘅咁或者都 OK 嘅，咁但係冇㗎嘛，係囉，即係都冇咩 job 接，甚至佢哋嗰啲好多專業佢都話其實配音 job 而家係好 即係唔係咁多， 係咁 cut 啦，無錢都 cut 曬人啦， 冇錯啦 ，cut 人先，唔好話開工啊，成你唔好失業都偷笑啊。係。咁仲話啲人話投身喎，投咩身咧？點投身咧？有冇呢一行㗎？仲整下整下，好慘啊！真係， 啲人又話唔中意聽配音嘅，要聽原聲嘅，啲人成日話。 原聲就唔係配音嘅。 唔知佢哋寫啫嘛， 唔係原聲咁嗰啲係動畫嚟嘅咩？其實都有人配音嘅， 正常應該係咯， 冇啊，一定係啦。個動畫唔係配音，唔通個公仔只識講嘢嘅咩？ 係，我即係話正常而係配音，但係啲人都唔想聽配音啊！而家 佢唔想聽廣東話嗰、那個， 係咯，即 係因為佢追嗰個係嗰個聲優啊嘛，咁嗰個聲優又靚女又唱得又有度數啊嘛，即係佢根本係當追明星咁追。 我直情系咯， 即系我睇呢套卡通系因为某个吓，即系某个 系而家本身近而家一路日本都系其实声优阵变咗系个 selling point 嚟噶嘛， 系 selling point 冇错啊。咁你换咗个香港配音睇嚟，我都唔系睇佢系咪？即系如果佢系为咗睇个日本声优啊，咁系咪听个日本声优配音咁你就觉得好煞风景啦？你换咗个广东话配音系咪？ 系咯，如果系咁咪 系咯。咁你講話又揾啲咩人嚟配啊？有時仲揾啲明星啊，咁啊配到好衰咁樣，你 O 唔 OK？ 嚇咁所以咁啦，係咯，即係呢一切變成咗一啲即係一種另類嘅生態啊，變成香港，即係好多好排擠香港配音呢件事啊，係咯，咁樣啦，係咯，咁但係咧配英文嗰啲又唔同咯，英文嗰啲佢就 OK 喎，因為佢唔識英文啊嘛。 系， 唔配音佢根本唔知佢做乜啊嘛，系咯，或者叫佢追字幕，佢都觉得有啲辛苦啊嘛，咁可能睇英文嗰啲卡通，佢就觉得配音好啲啦，因为佢亦都唔会追开英文嗰班配音啊， 系，正常系。 其实英文系有声优嘅，其实佢哋反而鬼佬仲做到呢样嘢多啲嘅，即系如果你有睇开嗰啲，即系嗰啲英文 dub 啊，即系佢哋叫做吓，即系 ENG dub。其实嗰啲就系其实佢哋有一班出名嘅声优嘅一样， 系 咁其实亦都有一班即系又有做戏做电视又有配即系配音咁，你好多嚟自动画动画好多动画噶嘛，其实嗰啲人一样系有名噶，喺外国系有名噶，唔系好似香港咁噶，系即系其实佢又唔系佢哋就得意啲，佢就唔系净系配音嘅，佢哋有做戏嘅，即系佢做戏同配音系可以即系同时都即系有搞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就本身就係一個演員啦，你可以咁理解啊，即係佢有配埋音啫嚇，咁啊所以比較容易啲理解同接受嘅呢個的確，因為佢唔係專係配音啊嘛，咁佢係有出樣噶嘛，平時分出嗰個真係靚女嚟嘅喎，其實佢係佢又配得音咁的確好 sell 啲嘅，咁但係你香港就係咁啦，冇啦，即係配音者只不過係一個電視需要，因為需要有個廣東話版本，即係俾一啲即係電視觀眾睇，可能小朋友佢需要有配音或者。老人家咁，或者有啲佢可能真係你唔配音咩？你叫我直接睇到大陸劇，我有抗拒。咁我你配咗音，我就即係睇得即係舒服啲。咁啊係嘅，的確係嘅。咁冇辦法啦，呢樣嘢係咯。咁你話撒旦先生二代撒旦先生拜拜啦。咁啊，係咪一件大新聞咧？對香港人講，我覺得唔係新聞啊，成係。 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其實本身即係死下一件，死下一件咁。人哋係睇高達嗰啲配音嗰啲死咗好多件嘢， 係啊，古屋切未死啊嘛， 係呢啲咯，咁但係本身 之前好多死咗，其他死曬啦， 好多死咗，即係好似阿馬西嗰啲啊，跟住 早死咗啦， 係啊，嗰啲一早死咗，跟住 嗰啲未死都冇用，因為佢嗰時一早已經唔撈啦，嗰時唔係死咗，嗰時唔撈啫嘛，咁你都導致到其實後來嘅高達作品馬西出場都只係得個公仔行出嚟就冇聲嘅，即冇講嘢嘅。 嗯，系，但系其实嗰阵时咩，即系如果睇翻《机动警察》嗰阵时，都系佢配啊，好似系配啊香管花嗰阵时。 但系佢好似系咪后屘系咪出翻嚟做啊？嘛， 我就唔知啦。 系咯，即系总之佢有一段时间好似就话冇做，咁所以就变咗段时间啲角色，佢又唔知乜又唔中意换人嘅，即系嗰时比较执着啲嘅，佢哋系唔中意换大陆人配噶嗰时。 系， 但系而家佢哋冇所谓噶，你唔会搵大陆人配咯。咁你可能死得太多啦，你已經唔執著唔到啊！咁既然換得，我全部人換曬都冇所謂噶。 唔係好多死咗，因為布拉道又死咗，跟住波雷又死咗，係啦， 跟住 你都換曬㗎啦，係咪先？咁既然換得，咁唔怕啦，係咯，係咯，即係死得最快喎，係阿馬輝啊嘛。 哦，係呢、這個 後生就死咗啊，所以馬輝呢個角色係唔可以再出到場啊嘛。但係你俾而家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咁咪換個人配咯，有咩問題啫？ 哦，如果基戰咯，我就本身第二個配咯，係咯。 哦，即基戰都係唔係攞翻嗰時啲錄音嘅？ 係去揾人第二個。 哦，揾人配過，哦，咁就好幾次喎、啊、配啦。 哦，都係佢其實都係咁嘅，因為其實就算而家布拉道揾咗第二個配把聲都似咗語氣 嘅， 係啊， 似 噶， 似噶，似噶，係。 系啊， 系啊，咁嗰个有冇顶上埋配埋 Tom Cruise 我唔知啦，因为其实即系布拉道即系林有德，咁佢系呢个日本呢个 Tom Cruise 嘅专用配音员嚟噶嘛？ 好似系个名字好似唔系凌志孝咁， 好 记咗，好似系类似。 咁所以之后 系佢哋嘅 边个再配啊 ？Tom Cruise 我就唔知啦，即系而家新啲《Mission Impossible》边个再配我唔知 啦。即系配泰坦三嗰个破风万丈又系佢配啦。 一嗰個佢係其實日本都有鍾意跟返一個人配某個即係某個外國星嘅呢個即係呢種嘅做法㗎。係。係。係囉。咁你內地都有個專配周星馳㗎啦係咪即係講國語版就。 國語版啊。 唔係扮周星馳即係講話配啲戲啊。佢都有個固定嘅人去配咁你唔會話套到戲睇呢佢會好似唔同咗聲咁啊。咁呢個都係嘅，有呢個傳統，所以如果你換埋就係咯。咁 Tom Cruise 就唔知換咗邊個配啦。 香港電視劇都有啲係嘅，好少啊。 香港冇咁注重啦。 係啊，都有嘅，不過少啲咯。 少啲係啦，少啲。即係除非你真係好 identical 嗰啲啦，係咯。 如果你頭先提開咪阿木村喎，係 咯。木村嗰個就幾經常配翻木村啦。 係啊， 係咯，或者佢配啲男主角啊嗰啲啦，係咯咁咯。 哈哈， 嗯 ，OK 好。好冇快啲講啊！好 啊，咁啊去到玩具啦，咁啊頭先講開撒旦先生咁 ，SHF 嗰隻限定啊會出撒旦先生啊！ 哦，即係恭祝佢即係早死早著 嚇，梗唔係嘅，不過睇唔到隻 SHF 出咯， 即係唔係知佢死出嘅 嚇，唔係嘅，因為出 會出個限定版有福車頭相噶嘛。 唔會啊， 都唔會啦， 因為唔會咁抽水嘅。 即係日本唔好鍾意咁做嘅。 系 冇，佢有啲嘢搞，但系唔会攞嚟抽水做。 唔会攞嚟抽水，因为好贱格嘅呢件事啊。 嗯， 吓吓，呢啲系中国人先做得出嘅啫。 系，咁啊，讲翻只公仔啊，咁今次都 OK 个样做得。 咁啲 Elephantine 嗰啲香港一定会出纪念版啊，系嘛？ 吓，咁一定啊。 啲碟出翻啊嘛，又 系嘛？定系出跳楼货去衬翻件事啊？跳楼啊嘛，出跳楼货啊， 咁 啊 应该唔 会嘅，唔会吧？仲唔止唔系跳楼货，仲要系珍藏版啊？ 系 咯，系嘛？应该啊，系嘛？香港一定系咁嘅， 而家唔可以咁扬嘅，会俾人插到劲啊！唔知啊，起码做，但系唔可以讲啊，讲好似俾人插到劲。 但系哥哥嚟嗰啲咁嘅几片大都年年都出嘅喎，大佬， 咁咪做咪得咯，唔可以讲啊，最紧 要。哦。即系做唔好讲，我明哦，即系出啦，唔使讲咁多。 即系佢如果我嚟做宣传，你讲嘅就会俾人炒喎。 你唔好做宣传，出即系有人买，赚咗咪试过咯。 系啊， 唉，哦，原来系咁 ，OK， 即系发死人才冇问题，唔好讲就得啦。 系就系咁，有少少， 即系搵食啫，都系搵食啫，好。好咁 就咁就講返公仔咁就散先啦好似我見到都今次都幾靚嘅好似。 冇出過嘅咩之前 SHF？ 我冇啊因為其實之前好多角色冇出就係而家唔知解狀態大用啦因為有呢個龍珠超。 龍珠超之後個大熱係 啊咁大用。 賣到去全世界嘅可以呢啲嘢。 係啦。 狂出。 咁啊 唔止有呢個撒旦先生喎係囉。 系咁啊！撒旦先生其实佢呢 set 嘢应该最紧要系只狗啊，反而送嘅。 吓、 啊，我只狗真系主角。 系，唔系因为要配翻啊魔人布啊，好似只狗好重要啊。如果喺个故事入边。 咁、 啊、 但系只狗系跟撒旦先生嚟嘅。 系啊。 有冇可动嘅部件嘅？ 好似我应该唔得喎。 唔得嘅，即系硬狗嚟嘅。 应该硬狗。 佢趴咗喺度。 好似坐咗喺度。 坐咗喺度，即系净系可以坐喺度啦。 系应该系 咁其实就联动咗另一只嘢就系头先讲嘅魔人布欧啦吓， 咁波人波其實已經出咗派咗貨啊，咁但係 出咗大隻過去，就而家點解就波人布歐係？ 即係嘢唔知咁大，因為其實如果畫出嚟嗰陣時睇唔過大佢咁多，但係隻實物做咗就好似高好多。 最多咪同佢哋咁大咩？原來大啲嘅咩？ 係、那個盒都好大，知唔知？ 係咯，咁樣咁樣，原來魔人布歐真係我真係唔知喎，我哋話魔人布歐唔係好巨型嘅啫。 系啊，咁啊有啲面換啊，跟住又手又唔係好多㗎，都係得多兩對咁啊，跟住咁又有排朱古力嘅， 嗯， 係啦，咁其實都 OK 嘅，咁要喐嘅地方都喐到嘅，因為佢始終都係肥，咁佢唔係話太多地方即係喐得太多啊，咁係要係唯一就係本身，因為始終佢嗰條褲咧就好鬆，咁佢整到成個波咁有少少似條尿片咁啊。 即係都係似三角褲，再加多兩個大波裝咁啊，扮翻佢嗰個燈籠褲啦，係嘛？ 係啊，係嗰個位咯。咁但係啲色，我覺得其實已經今次上得好靚，因為嗰啲粉紅色幾雅嘅，即係唔過膠。 唔、okay, 過膠，好咪好啲。哦，即係有上色嘅，唔係膠色嚟嘅。 係，就算我、我佢啲粉紅色應該上嘅，我唔知係燒光定咩。總之佢， 但係我成日以為魔人布歐應該係令嘅啫，我真係以為。 我唔應該唔係零嘅， 係咪？我就以為佢係滑捋捋咁啊，好似啲史萊姆咁嘅啫。 哦，冇啊！佢呢度翻嚟 牙色嘅竟然， 係、嚇，係啦，咁就 會唔會送多個頭欣怡版啊？香港啊， 冇喎，其實佢應該俾多個頭係靚仔樣嘅喎，應該 有個靚仔樣嘅， 咪冇啊！佢就係冇咯。 哦， 因為佢如果 佢有靚仔樣嘅咩？即係靠 原裝嗰度試過，其實佢有試過撩個女，撩個女人咧話， 好似阿技安咁啊個靚仔樣。 係啊，咁佢本身咧因為撩個女人話我係咪好靚仔咁樣，跟住佢嗰個女人好驚佢，跟住話，跟住睇一本雜誌入面有個即係啲 model 定啲明星咁樣 個樣， 係即係佢執自己個樣，即係執到變咗個樣，但係仲係個頭有條嘢喎，都係即係冇頭髮喎，都係 即係有啲器官喺個頭度。 係啊，咁。咁但係我條女就仲係好驚，跟住好似佢將佢即刻變咗食物定咩都係搞掂咗佢咁樣咯。 好彩佢唔係捉到變咗梁振英。 如果有本書係梁振英，可能佢捉到變梁振英。 唔係個變咗梁振英就連頭嗰條嘢都變埋㗎咯。係 嘛？ 係咯。嗰時嗰個梁振英版布歐啊嘛，大家記得個頭嗰條咩啊？有啲器官㗎、要落格仔啊。 係啦，咁啊，如果SHF 呢個龍珠之外咧，咁啊同埋新公布應該係呢個 Metal 錶嘅錯機啊， 非常犀利。Metal 錶下一隻竟然係唔知咩事出 Eva 錯機，咁啊就真係搞到咧變咗機械人咁。 因為佢有好多金色嗰啲位啊上色，咁啊變咗啲響佢啲黑色原本係 係啦， 應該你感覺上好似緊身衣嘅地方， 潛水衣咁啫嘛，即係你當佢白冰又好，蒙面超人又好啊，裏邊黑色潛水衣嘅著啲甲碎嘅嘛 ，Eva 係 啊， 咁但係佢咧就變咗咧，裏邊唔係嘅，你見到好似好多機器咁嘅，即係好怪嘅，我覺得成 好多上色好多 detail 位咁啊， 即係佢當咗佢 Iron Man 咯，我唔知啊。我唔系变咗机械咯，真系唔系你唔觉得作为一个生化嘅嘢 嘅？咁但系讲靓嚟讲都 OK 嘅，我觉得个样 唔系即系你中唔中意 Eva 变咗咁啫吓吓。咁同埋咧，佢似乎都几多武器配件之类嘅嘢嘅。我估啫，暂时佢影就影咗只嘢。不过你见到有啲相都影到啲刀嘅，咁我相信其实佢有唔少呢啲配件嘅。 正常會係 啊，如果唔係冇咩好玩嘅，如果得就本體，如果淨係得就本體啊，意思唔好。 因為佢冇背包啊嘛，呢、這個 我懷疑佢連嗰個彈佢出去嗰個架咩都會整嘅， 係 有機會。 係啊，即係配埋一大扎嘢，咁佢嗰個咁嘅，你方佢唔會有嗰支嗰支咩 ，slapper 嗰支嘢，即係嗰支所謂集中全日本電力發射嗰支原子炮，你覺得冇？應該有啦，呢啲基本嘅基本啦。又或者佢出得 Alpha 初号机，即系话都有机会二号机啊，零号即系零号机，呢啲应该都会出嘅，我觉得。但系就未必下一隻啦，可能陆续会有啦吓。 咁都系睇下 Metal 标点啊，因为始终第一次出啲非机械人样嘅角色啊，如果你话， 即系佢当机人咁出咯，系咯。 系咯，其实唔知道我觉得怪嘅，因为其实 Eva 我觉得系似人会觉得靓啲嘅，其实我发现。 好咁系咯， 系佢咁样出到。 因为 Eva 其实系一个人造嘅含得出人嚟噶嘛。 系咯。 咁你即系你其实系咪真系会当系机械咧？咁而家变咗 阿山下嗰、那個，即係佢哋而家劇場版，而家嗰啲 approach 就當咗佢係機械人咁樣玩落去嘅。 唔因為佢將 高達 斷斷咗啲嘢，佢裝啲配件上嚟機械咁裝喎，全部。 係啊，即係佢而家當咗係高達咁樣玩啊，即係佢個路線嚟上咁。咁所以佢呢扎玩具都向咗呢個路線。其實之前唔係冇出過啦，咪出過有一個咪有好大壇嘢喺個後邊嘅。即係轉得嘅，即係話有一大扎武器嘅咩？之前出過一隻都唔知叫做乜嘢版本啦， 唔係太多版本啦，佢合金又出過咩都出過。 咁嗰隻就係好多武器喺後面嘅成壇嘅，係好似萬用刀咁啊，多到成炸嘅，咁其實個重點係一個扎武器啊嘛，唔係嗰隻初號機度嘅。咁亦都試過初號機係有一隻著甲嘅，係靚嘅。咁總之佢係一定要玩啲嘢呢加到部機度咁樣出囉，即係如果你要當機人出就唔好就咁得隻初號機囉，咁咪睇下佢點囉。咁又咁初號機當然有一定嘅市場嘅，咁你嚟緊又話會有真係有真正嘅最後一集劇場版咁，咁你有咁嘅風吹，即係唔好你係咪有風吹嘅都肯定有市場嘅。其實最緊要有新作咋嘛，我哋都話玩具最緊要有吹或有新作，咁隻嘢就會有市場。你唔畫都可以吹住有先，咁就有市場㗎喇，好奇怪嘅。即係個生態好奇怪嘅，係日本。好，咁呢個一個奇怪一啲嘅消息啦，係啦 ,Metal Bill 下一隻原來出初號機咁。有片㗎，成 有片 㗎。 但係都係啲相嚟嘅啫，其實。 都係啲相係啦，啲片其實都係啲定格相整㗎嘛，但係佢係正式㗎，呢個 official 嘅公佈嚟嘅。好，上冇。 係啦，先講埋呢個玩具消息啦。Hot Toys 竟然會出呢個維尼與我嗰邊即係維尼， 哇！佢驚唔驚犯禁啊？ 唔係禁硬喎，應該正常。 咁你咪想即係脱離中國市場先 嚇？咁佢唔拎上去買，應該冇事啩？ 係啊，你呢隻唔拎上去買啫，我因為得罪上邊，你而家啲嘢都唔俾佢拎走啊！ 拎埋其他啲走啊！ 我驚啊！佢好似係咪嗰啲咩？因为好多地方就賣緊嘅 Hot Toys 上面。 有迪士尼喎。上海迪士尼有 Hot Toys。 你真係出咗內地禁片嘅公仔。即係佢呢就係跟返維尼與我裏面嘅嗰隻維尼喎，唔係平時嗰隻喎。 係加埋隻豬囉。 似毛公仔㗎喎，個樣係。 係呀，毛公仔樣㗎。 咁唔知豬。咁點解冇跳跳虎同埋即係嗰隻驢仔呢？ 喔，咁唔知得兩隻。咁隻維尼好似佢話得 24cm 啊，跟隻豬有 15cm。 嗯。 好細隻， 我覺得佢點解得一 set 噶？ 係一 set 買 的。哦，咁樣，咦？點啊？咁細隻，即係1:1:6啊？ 唔知好細喎，如果廿四。 配翻啲著衫公仔嘅，其實俾你， 可能係啩？ 哦， 有冇咁細啊？我唔知喎，真係。 咦？咁嗰隻人係邊個咧？唔通係 嚇佢哋惡搞圖咪變咗係啊邊個嚟？ 鄧大大係嘛？ 啊唔係，佢配個人係配阿奧比灣佢。 點解？點解配奧比灣？ 嚇？即係套戲入面嗰位奧比溫嚟 嘅。唔係，我覺得佢應該就係十大大佬個人應該係 嚇，咁唔知啊。 呢個配得靚啲喎，我覺得 一 set 埋喎，應該 一 set 埋係咪到咗頭就可以調到即係吉落去係嘛？ 嚇，可以換啦， 係咪？哇！呢個好玩啊，呢個啊，呢個真係個玩具嘅精要啊！ 怪咗啲喎，好似。 但係佢先出一個係國家領導人系列唔關事嘅，跟住又出一啲係呢啲咁嘅 Q 版毛公仔系列，好你以為唔關事，但其實到時啲公仔可以換轉啲頭嘅，唔係咁你做新公仔當然可以換轉啲頭啦，不嬲都得㗎，嚇、從來都得過，你可以吉阿 Peter Parker 個頭落 Iron Man 度嘅，點解唔得啫？ 咦，而家佢好似。咁樣出發嘅，而家好似 Hot Toys 好似逢親，即係啲有少，即係呢啲近時唔會出，而家都出係咪？因為俾咗多錢走去續約，所以迪士尼同埋 Marvel 啲嘢要係咁出咧。 哦，即係你意思即係呢隻嘢都係 under 迪士尼？ 我懷疑啊，因為佢本身賣咗，即係續咗兩年期咁，冇理由嘥咁多錢。 你話佢有幾多錢續咗兩年期嗎？ 4,000多萬美金， 4,000多萬美金系逐乜嘢先？ 就系 Marvel 同系 Star Wars。 系咯，咁都唔关啊维尼与我 事啊，唔知啊咁就。 系咯，呢个真系唔关事喎，真系。 叫佢啃埋佢啊？点知？ 我啃埋，我即系猪头骨系嘛？ 唔知咁就。 我真系松 啊！你讲笑嘅。 咁就松埋系嘛？啊，松埋咩啊？呢件咁啊？咁既然送埋咯，咪出下咯咁系嘛？ 啊，唔知啊，係嘛？咁可能佢諗住出嗰陣又唔知呢套變咁片㗎嘛，咁都整曬咯，係咪唔推出啊？會唔會蠔起啊？會唔會蠔起啊？嗰個禁片蠔起唔熟，唔係啊？ 做曬應該又唔會啊。 係咯，咁啊 take 個 risk 睇下上邊有冇反應咯，係咪？你都話上邊都話咩話？幾耐冇批過呢個遊戲機嘅嗰啲 手遊 game 喎，手遊 game 買咗 幾耐？四月啊，四月 四 起步啊， 四月定四個月啊？我唔記得咗。 咁點算咧？咁中國搞嗰啲遊戲啲公司點算？啲手遊嗰啲點算？ 咪股价大跌咯，即系 咁执笠啊！咁有人都话系一种网络锁国嘅现象啦，系咯，都系一种锁国嚟噶。即系你即系以前就闭关啫，咁而家你互联网唔通，咁都系一种闭关嚟噶嘛。 系而家靠呢样闭啊， 系咯。即系以前就冇得翻墙，有得翻墙啫，分别啊。咁我唔知啊。其实有咩即系其实有咩好处咧？咁样做是他們自己想的，當然他們都是一種經濟上的想法的，但你現在不是說你以前的閉關就不讓外面的人進來，就是等於你說這個保護期就那段時間不做外國戲，那你等就是你本土戲有得做一下，但現在你不是，你現在這個不批是說本土那些都不批嘛， 是 啊，那這個是做什麼呢？這個不只是鎖國，你裡面都不批都沒有理由的，你裏面都要經商㗎，你最係啊，我唔搞對外貿易，咁你唔會連裏面都冇貿易㗎嘛，冇經濟活動㗎嘛，咁呢個係到底咩玩法咩意思？唔知啊，都大家都即係覺得好莫名其妙㗎，係呢啲啊。咁你啲政策其實成日咁樣變，其實你好不利於經濟㗎喎。咁人哋開間公司咁，你都唔使做生意啦，咁樣搞係嘛？ 嗯，唔知话咩 啦，系咯，即系你咩都系政治嘅，咁即系唔使啊，系嘛，即系买串鱼蛋都要系政治，又有革命，即系攰唔攰嘅咧？系咯，包把遮咁又有政治，系咯， 冇啊，而家咁大 喺度卡通片，啊，一套细路仔嘅卡通片都系政治。你攰唔攰？ 冇啊，冇辦法。荷里活又將佢將啲戲咁擺落去，嘅大陸有啲政策又咁擺落。 冇啊，荷里活冇擺落去啊！阿華尼與我有擺冇嘢咩？ 哦，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佢而家將啲政治正確擺落去。 即係華尼與我係有笑緊你啊，習大大，佢真係影射你同阿跳跳虎，即係同阿奧巴馬嘅。咁你禁佢，我都冇做口講，冇啊，套戲冇講呢啲嘢啊。你啲網民自己攞呢樣嘢嚟當一個笑話啫，套戲冇喎、啊。咁你都禁套戲，咁係咪黐線？ 有少少啊。 係啊，咁美國佢自己又喺度玩左膠啦，係咯、 啊。係啊，即係大家都喺度玩咗、 啊。做咩呢？做咩呢？係咯、啊。咁下次班復仇者聯盟班人復活係嘛？跟住一復活班人全部變曬女人同黑人，好冇？ 啲樣子都變埋啊！ 咪成個銀河守護隊，因為佢撐個導演啊嘛，你撐啊詹士根啊嘛，咁、哦、你全部同我蘭斯吉魯係咪一復活，跟住由阿沙羅到咩，全部變曬黑人。依、這個女主角乜唔係依個黑人，佢變埋黑色， 綠色變黑色啊！ 綠色變黑色係啦，日變 得咗 係啦，咁跟住棵樹又變埋黑色係嘛？咁啊啊！熔岩佬啊，成劈咗佢走，你撐得最行啊，換咗第二個做黑人做 ，OK， 好冇？啊，得阿碗紅留翻低係嘛？因為碗紅冇死啊嘛。 獅子嘢，碗紅 係。碗紅獅子係嘛？咁如果嗰條友再多幾日換埋個配音係嘛？係咪咁啊？ 唔係，其實個動態捕捉嗰個係其實係阿導演個細佬嘅。 Oh shit！ 咁啊 cut 咗佢啦，應該。 轉咗第二個， 應該要吸咗佢啦，係咯，動態捕捉啫嘛，邊個做都得㗎？ 即係平時喺度踎喺度啊，咁 係啊，你覺得啲觀眾又好睇得出咩？ 哦，冇，佢喐嗰啲就唔係佢嘅，即係其實佢嗰啲行嚟行去嗰啲係佢做嘅啫，我意思係。 哦，咁唔需要啊，邊個做都得係咪？ 係， 咪換曬佢咯，係咪？咁多幾日啊嘛，你哋中意撐個導演啊嘛，咪走咯，你哋係咪？係咪？好高姿態啊嘛，你話啱啱有個咩節話？有咩頒獎話？ 嗰啲咩？ teen choice 啊，即係啲 即係叫年輕人嘅選擇㗎啦。係 啊， 其實咁佢哋有啲獎俾即係 Marvel 啊，佢一個人都唔去啊。 得啊，沙羅去喎。 沙羅去，但係佢唔係代表阿沙羅啊，佢代表阿侏羅紀公園去啊嘛。 系啊， 即系 Marvel 嗰边一个人都冇到场啊嘛，你咪玩转啲咯。呢班天才，呢班天第时就系你啲客嚟嘅，算数啦。咁你觉得你无敌，你个 IP 点玩都唔死嘛？你觉得你咪睇下系咪点玩都唔死咯？史上玩死 IP 嘅例子多的是嘅，唔系唔会点玩都唔死嘅，冇呢样嘢，冇无敌 IP 呢样嘢噶，系啊，即系你玩得唔好就死噶啦，系啊。 唔係，其實 Marvel 即係佢嗰個頭，我唔記得咩名啊。佢本身有 迪士 尼講話，睇下可唔可以保得住嗰度。 即係叫阿迪士尼嚇，唔好咁樣嚇。 係啊， 佢都唔制啊嘛，迪士尼係啊，你咪玩勁啲啦，玩勁啲 ，OK。好，我睇你點死。 嗯。 好，有冇？ 咁啊，最尾補翻個呢、這個女發局啊，係啊。 哦， 搞呢個第二屆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節。 哦， 即係上次 又判咗俾邊間畫鬼腳嘅公司搞，有冇 啊？唔知喎，真 係有冇？即係又係翻去嘅主席嗰個袋嘅係嘛？啲錢 啊， 會唔會？ 今次就唔係紅盒，係上次要話紅盒啊。 上次又紅盒啦，曬到你死啦，係咯、 啊， 紅館啦，係咯，門口免費，但係曬死你啦。咁入邊就唔知派飛都冇人睇啦，即係話電競嗰班，即係主要就即係過千蚊咁賣嗰啲韓星嗰啲演唱嗰啲會啊。係 啊，係啊， 主要係靠嗰度拉上補下，咁啊好奇怪嘅嚇，即係其實係一個二合一嘅一個活動嚟，就揾嗰啲揾到錢嘅就去補貼揾唔到錢嘅嘢咁樣，咁啊都唔知咩概念啊呢個。都唔知咩概念，系即系佢好先进啊！佢我哋讲啊，两个 I P 合埋佢一早做咗啦，系咯， 唉， 咁但系佢做咗意思就唔系揾两个响嘅 I P， 佢系揾一个好响嘅 I P 嚟接一个唔响嘅 I P， 去拉上补下，咁呢个真系好奇怪嘅，好奇怪的一样嘢，吓咁到底今年又如何咧？ 今年啊去咗湾仔喎，变咗 就去会展，咁会展就冇得免费噶咯，一定要俾钱噶咯。 系， 应该系， 唔会叫你天桥度摆住先系嘛？ 咁啊，应该冇嘅。 系啊，咁啊，一入场就最少要十蚊啊，好似系嘛？ 其实我睇嘅门票就系个电竞比赛门票就有250蚊、102蚊同埋50蚊，跟住嗰个咩体验专区门票咧就10蚊。 系啦。 咁我谂到体验专区就系之前免费嗰个啦。咁但系今次话晒都唔使晒到玩。话晒都有冷气有里边，咁你咪，唉，咁你中意咪俾10蚊入去逛下咯， 舒服啲。 咁相对票价嚟讲，10蚊就好平啫，系啊。 同埋咧，佢就话 系 佢话如果咧你有买咗嗰、那个250蚊啊、102蚊啊或者50蚊嗰个咧，系可以行 呢个10蚊俾你嘅。 系啦，同埋咧，另外咧亦都有呢个香港电脑通讯节嘅，系啦。 哦，就包埋嘅。 系啦，系啦。 哦， 就 即有另一啲節就送埋俾你。 如果你10蚊雞嗰個，應該就都可以行埋呢個嘅，應該。 哦，即10蚊雞已經包埋嗰個咩電腦咩通常咩叫電腦通常節咧？即係咩咧？ 咁我諗你都係當電腦節嗰啲咁啦，都係買。 我唔明 點 解電腦就通訊係咩意思？即係通訊係點啊？即係嗰啲可以同翻以前部手機通訊噶嘛？即係意思 買埋電話咯。 我就問係咪即係我部手機可以同翻我10年前嗰部手機通訊？咩通訊啫？做咩啫？定係打電報？我唔係好明咩意思，係咯？ 唔係佢即係如果電腦節咧，你賣電話就奇怪啲。咁電腦通訊節咧，咁就加埋電話落去啦嘛，可以賣埋電話。 咁而家個電話其實都係電腦嚟㗎啦。 咁。佢哋啊，啲人谂嗰啲嘢，我哋唔会明白。 都唔知啲咩名堂嘅呢啲，真系 好 奇怪。 好 奇怪， 系就咁啦吓。 系咁，我时间都系8月24同25日啦，系礼拜五同礼拜六嚟嘅。 佢好奇怪嘅，佢 日又冇嘅，即系 佢 唔系 佢有 几 样嘢嘅。应该咁讲，佢系24至27咧都有活动。 哦。 咁但系咧， 24至27 咧就系、是、香港电脑通讯节就搞咁耐啦。 咁咧呢个体验专区咧就24至26。 哦， 系啦。 咁样？ 咁如果咧 唔同日子嘅。 系啦，如果你睇比赛嘅话咧，就系25至26。系啦。咁咧，如果你睇佢有两个比赛，另外有个比赛咧就净系24嘅啫。 哦，咁比赛系某一日就正常，咁唔会比咁多日嘅。 系啦。 嗱，咁根据上年嘅经验咧，就系即系派飞都冇人睇啦，即系啲比赛就少啲啦。咁啊，主要都系靠啲韩星嗰度就取翻个即系啲飞钱啦。咁但今次有冇又另外搞啲即系韩星嘅，即系叫 concert 啊或者乜嘢嘅咧？仲定系今次就反而飘华啲系做翻电竞？ 咁我睇嚟睇去都唔係好覺眼邊度有呢個音樂嘢喎，好似 冇咩？ 至少佢 但係佢知唔知 呢度冇咯？ 請咗韓國嗰個 DJ Soda 咧，就係響24同25號下晝表演喎。 即係總之嗰度就另外買飛，就喺某一個 hall 度即係表演咁啦。即係會展都有做搞演唱會噶嘛，因為 唔係佢話喺電競比賽區嗰個主舞台表演嘅喎。 哦，咁樣？咦，咁咪變翻係擺翻入去裏邊咯？即係意思係， 即係變咗一樣 嘢，唔使另外買飛睇嘅意思係。哦，即係今年已經冇好似上次咁搞一個零，即係好似係根本就兩個合拼，一個係韓星演唱會，唔係嘅，即係今年真係一個電競嘅題材就獨立做一個。 佢嚟表演出碟喎。 有人嚟表演啫，就唔係話另外買飛睇，即係 喺呢度 係 啦。唔知啊，又佢咁寫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叫 Jin Lee 啊， 係 呢個我唔識啊，係香港嘅應該。 哦，喂，女仔定女嚟啊？ 女嚟啊， 女 叫李杏兒啊，應該都係叫。 你話佢係咩話？咩整㗎？ 嚇？ 嗰套人 啊？ 唔係，韓國嗰個先係韓國嗰個。 邊個啊？ 係韓國講錯，韓國嗰只嘢。 韓國嗰係改造人。 係。 係啊，你啲身材你覺得係唔係天然嘅？ 即係你意思嗰個都係女嚟嘅嗰個。 係。 哦 ，OK，即係香港我就唔知。 香港我都係女嚟嘅， 係。即係就冇話天生異品，所以就唔係整嘅應該。 嚇！我歌手嚟嘅佢話。 我歌手唔識啊，真係唔識。 唔識。 嚇嚇。 即系唔系我哋背啦，可能即系跳咗楼个，我哋都唔知边个嚟噶，咁边位？ 我知 道。即系我到我调翻转问，我要识佢嘅咩？即系佢好出名噶。 唔系我见到就跳咗楼之后出名咗好多啊，再 系咯。 咁样， 成版都系讲佢咯，我见到。之前冇咁劲咯，点样都 边个嚟？到我问啊，到我问啊，即系佢咁有咩成就啊？其实有咩成就？系咯， 唔 知啊，即香港出咗个光纤之父，啲人都话我识佢做，点解要识佢？咁你呢个咩？呢个又有咩唔巴闭？我问啫，到我问翻转头啫，佢有咩唔巴闭？我一定要识佢。OK， 咁而家佢呢啲系咪即系香港好知名嘅一啲人嚟咧？我想问下佢今次电竞呢个展呢、這个喂呢、這个比赛请翻啲嘉宾咁样，系冇好出名嘅？ 咁啊，唔系好知啊。 佢仲话做好多音乐人，但系我唔识噶喎啲人。 嗯， 系啊。 OK， 好。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同你电竞呢件事，即系嘅人啊，即系佢哋系咪识呢啲人？即系有冇关系啊？我意思系。 咁应该通常 都。即系玩电竞或者中意打机啲人，同听呢啲嘅人都系咪同一班人？我问紧。 真系唔知啊。 咁通常都唔系嘅，应该。 系咯，唔系嘅，咁唔系咁，点解又摆落呢度做表演呢？ 吓，唔知啊，咁你上次 即系你唔会喺个即系动漫节无端端即系搵啲唔关事嘅歌手嚟唱歌噶嘛？应该 因为咁嘅，之前咧其实咁你呢个电竞音乐节咁都叫吓一个大 show 啦，系嘛？咁但系咧一直咧都冇听讲过话佢搵咗边个过嚟嘅。 哦， 咁你谂下8月20几号就系啦，咁点解一直冇消息嘅咧？即系你譬如请咗 Big Bang 咁，或者系啲大嗰啲咁样，咁你实听过噶嘛？系咪先？即系或者会佢会大肆宣传噶嘛？但系都冇喎。 咁啊，突然之間係十幾號咁樣就話，哦，請咗呢啲人嚟咯。 突然間就話有啊，又唔知邊啲邊個嚟嘅咁樣。 咁同埋點解會突然之間去咗會展咧？咁樣咁你去會展咁，如果係搞唱歌咁樣咁，或者係搞演唱會咁，你少啲噶嘛？咁你會覺得嗰件事開始有啲。警棍啊！ 有啲怪啊，是怪好咁啊，密切留意啦。今次又有啲咩，有啲乜嘢真系刮鬼腳啲錢點樣走翻入翻袋嘅？ 系啊， 我對呢個我興趣啲、 啊。如果廿幾號又五十蚊可以入到場嘅話，我都睇下抽唔抽到時間去下啦。 但係呢啲係因為旅發局攞咧，佢其實唔使租，唔使俾租噶。 哦，如果係咁嘅話，咁啊嚇，當然更加要去睇下啦。 佢攞場做啫嘛，係咯。咁所以其實佢就算到時冇人去，冇人去都冇乜所謂㗎、 嗯。 其實係咪？即係你交唔交代到嘅啫，係爭在你搞得咁差係咪？係。係咯。咁你點 cap 嗰個費用呢？即係同埋上次幾多話？幾多千萬話？ 唔記得咯。 係咪好似都幾千萬㗎？我記得上次好似搞咗。 嚇！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上次啲人就係話啊嘛，個重點就話啊嘛，點解你唔撥翻幾萬蚊去支持啲？香港電競隊去比賽啊嘛，唔係好多錢啫嘛，咁你反而搞個咁嘅嘢，嘥以過千萬計啊嘛，佢哋話，咁冇唔知做咩噶嘛，即係其實總之就上次就話係即係 cap 咗錢啦，即係話即係佢呢頭搞嗰頭自己整間公司出嚟中標嗰啲咁嘅衰嘢啦嚇，咁到底今年又有啲咩龍溜咧？拭目以待啊 ！OK， 呢個就未知啦。咁啊，不過就亦都有報道咧，就話佢如果喺嗰、那個咩啊電競音樂節嗰度個獎金啊，就有成百萬港元喎、咁樣。咁啊，唔知嚇、到底係咪真係有啦？ 即係你知今次唔係表演賽嚟嘅，係一個真正嘅電競比賽嚟嘅，即係歡迎啲人去即係參加嘅。 嗱，佢係咁寫嘅。佢就話呢個其中一項嘅電競賽事啦、咁就香港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啦咁啊請咗16支 即係你意思即係食雞 隊係啦冇錯，咁即係入面咧就有兩支係香港代表隊嚟嘅，咁就話如果贏咗嘅話咧就會有15萬美金。 即係上次 KFC 嗰次嗰啲冠軍係嘛就係？ 咁啊唔知啦嚇，唔係因為好奇怪嘅，好多時咧呢啲比賽咧佢選出嚟嗰班人咧，未必係打出嚟噶。 點咧？唔係打出嚟，點分出嚟？ 即係可能佢哋會定咗有條 team 咁咯。 即係點啊？ 即係唔係話首先佢搞個一個初級比賽啊？咁你 即係空降嘅。 嚇、啊，係啦、啊，係啦、啊。通常 即係無端端嗰班友都唔知咩人，佢就係香港代表隊啦。 嚇、啊！咁當然未至於唔識佢嘅嚇，可能都知嘅嚇、啊，即係。有班友咁咯，咁但系就未必系打出嚟噶咯呢班友。 咁点解会知啊？ 哦，唔系，咁可能佢哋本身都系有打开嘅，咁但系就冇一个选拔咯。我意思系话。 哦，即系佢冇个选拔啊 ？OK，OK， 系，即系而家无端端，可能就唔知搞个乜乜赛，咁香港代表队咁样，唔系话19区咁样，即系筛选，即系你先。 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例如我而家要去选环球小姐，咁我唔系搞个。香港小姐咁贏咗過去嘅，喂，總之我深敲咧，我唔知邊度嗰個主辦機構即係無線啦、我自己求其咁我擁咗個女明星，即係擁咗個女藝員去咁就算啦，即係咁意思係嘛？ 類似係咁啦， 啊，即係我都唔搞一個香港小姐嘅選舉嘅，咁啊求其我啊咁啊嘅事後去啦，咁係嘛？啊胡定欣啦，咁係咪噶？咁意思係嘛？咁胡定欣就無端端咁走咗去無端端參加世界小姐啦，咁都無厘頭嘅，咁係咪咁咧？ 類似係呢種狀況，依家通常都係咁。 咁好冇意思喎、 啊。 係㗎。即係 J League 嗰啲係嘛？竟然唔係阿戴志偉嚟去踢係嘛？係嘛？ 係。 係嘛？係咯。OK。即係呢個南國隊啊，呢世都唔使知出線。 啊，咁樣，咁啊唔知啦嚇。好。 好，咁點講完？ 講完啦。 咁啲好快啫，數字咪知道咩事咯嚇。咁相信都好多人會去嘅，咁尤其是去會展就更多人會去啦。因為上次去到紅館都咁多人走去睇下咯，係咯，咁新奇，咁新奇。係。咁啊，今次應該點 都 有人去 嘅， 咁啊，到時。系啦，好似系咯，新年都有去啊，系咯，咁啊睇下 今年再到時咪再講下咯，係咯。而家真係很窿嘅，咁我哋當然希望佢係真心搞電競，唔係喺度借呢樣嘢由呢度 cap 水啦。嗱 ，cap 水唔係我哋講嘅，係當時上年坊間有好大嘅，好多人都係咁講。 唔 係 淨 係 我哋講。 我唔係，我覺得係啊，我唔知係咪啊，因為冇人知啊。喂，如果你係證明到嘅、證實到嘅，拉咗啦。係。係咪先？唔係證實到，即係話坊間等同於話哦，風雲其實係暗示嚇，或者係其實講係係阿黃玉龍斬馬榮成嘅事。嗱，呢個講緊江湖傳說啊，唔係講緊係證實嚇。江湖傳說啫 ，OK。如果證實到拉咗啦，黃玉龍坐咗監啦，係咪？唔知道，我哋唔知道嗰個實質點。咁你哇，你旅發局主席係即係邊個啊？ 係咪有冇記錯？係咪張建宗啊？定係邊個講？ 張建唔係，梗係唔係啦。 我記得。 好似係話林建岳定林建明咯，唔記得啦。唔係大隻明啊 ，OK。男人嗰、那個。咁唔記得邊個啦，係啦，林建岳啊，唔記得係佢試下一個啦。咁啊嘛，咁嗰時就講話佢哋，即係其實佢自己開咗用你個名義開咗大間公司，咁嚟攞咗嗰個即係嗰個叫咩？即係個策劃嗰、那個係、投標啊嘛。咁佢又有啲人其實都有份投嘅，啲人就出嚟講話其實唔公平噶嘛，話佢嗰個 蒲英 嚇 蒲英 咩啊？ 唔係話蒲英噶嘛，上次 咩蒲英啊？ 即是那個就是他出罰的嘛，我中標 什麼你說誰，你說那個日劇， 是啊， 不是你說蒲英很多叫蒲英的東西，不知道說什麼，由羅家英到西劇到日劇，還有很多其他，還有蜘蛛俠， 你說中標啊，剛才 有隻蒲英，你說日劇蒲英，你說誰先，日劇曲英是、 啊、 其實個投標是做馬的， 是啊， 那總之最後就給回自己有，其實個自己有不是自己有，是自己啊， 是 不是自己有啫嘛，系自己啊，自己跟另一间公司就中翻咁嚟 cap 嗰几千万嘅，咁讲啦，佢哋咁讲啦，唔系我咁讲嘅，咁的确一件好令人好即系觉得好冇搞错啊咁样嘅事，咁到底今年又系点咧？咪再睇啦，好嘛？ 嗯， 相信到时都会有好多文章噶啦，到时睇啊，一系就冷处理啦，大家喺唔去啦，无谓咁，是但一只咯。我不知道到時是怎樣，我們報道而已，不是 我們不知道怎樣，到時再說。 好。 是。 嗯。好，那就報。 我那邊是不到 了。好啊，說不完的，或者應該這樣說，說不完的。好啦、啊、那就快點就完了，哇我們都爆了。那下個禮拜有什麼看，或者接下來有什麼看，但即我不用再說11、12月那堆大片，一定有，選說一些近一點，有什麼可以看。或者有啲咩可能新加咗，知道之前冇，而家突然间有嘅。 咁样咧，下个礼拜就都冇乜特别、哦，冇乜改变，都系嗰堆啦。咁就有呢个特工 X 啊，行动代号特工 X。特工 X 系啊 ，X 即系嗰个前度男友系个特工嚟嘅。咁嗰个香港叫咩啊？咁叫特工 X 啊？ 行动代号特工 X 咯。 哦，行动代号特工 X， 好嘅。 咁另外就有呢個名偵探，講 兩條女，講兩條女嘅古仔，係 啦，係啦， 好似都幾搞嘢嘅，又即係有 好 有笑有打嘅，好過癮嘅。OK， 好，仲有冇？ 係，仲有呢個名偵探柯南零的執行人，咁但係就優先嘅。誒，啱啱講嗰個睇下先，行動代號特工 X 都，咦，唔係喎，下個禮拜，哇，佢依個禮拜都有優先，今日有優先。 下个礼拜正做，咁啊，名侦探柯南就优先啫。 系啦， 嗯， 哦，佢又 冇话明星 噶， 真系名侦探柯南卡通嗰度啊嘛，冇话明星嘅。 冇。咁啊，仲有呢个细田守嗰套《未来的未来》啦， 《未来的未来》 系。系啦。咁啊，大概 就冇，但系又冇 Ever 话头嘅，应该到时。 系应该冇啦。仲有呢个港产片《L 风暴》啦。 咩嚟噶？ 啊，唔系嗰啲乜乜风暴嗰啲， 哦，即系啲英文字母就 系 廿六个字母用齐啦。 啊，未咁快嘅，其实都系应该系三个字嘅 啫。F 嗰啲风暴啊， 唔知啊。 咁呢个唔知有冇期待咧？大家系咯。 冇乜。系 咪即系都系古天乐噶？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有。 哦，即系都系古天乐。咦，咁佢嗰啲明日战记嗰啲去边？ 唔知啊。 佢之前讲话下年嘅话唔系？ 唔系，佢每一年都话下年嘅。 啊，唔知啊。 系咯。 即明年復明年喎，佢嗰啲係犀利。明日復 明 日 啊，話明。 明日復明日都唔夠明，唔係咁佢明年戰記啦，佢應該改過個戲名就唔係明日戰記啊。 咁可能改多幾年， 日日都記住啊。日日都記住啊，要你。 咪就但日日都冇得做嘅。 日日都係明日啊嘛，要。 算啦，睇韓版狼人算啦。OK。 好。好，咁就仲有冇其他呢？睇下先，仲有呢、這個。哥斯拉決戰機動增值都市， 哦，即是下個禮拜是正式做的， 真是做的， 哦，有沒有配音的呢？ 那應該沒有了， 沒有的，即都是在翻啲咩呢，又是啲 MCL 那些，即做開日本卡通那些， 可能只是得福 添，哦，咁樣，係咁咁，其實呢套都唔係喎，我哋覺得幾好睇嘅喎，即係如果我哋睇過啦，已經，因為 Netflix 做咗，即係如果呢度喺戲院做，我相信都好睇㗎，係咯，咁大家有興趣，如果未睇嘅朋友可以試下戲院睇睇嘅， 係， 其實係大製作，的確嚇，唔冇好靚嘅啲嘢，其實整得係咯，同埋冇悶嘅，唔悶嘅套嘢係， 咁就應該都冇啦。 下個禮拜係冇啦，哦咁都 OK 咁得，咁下禮拜有啲啲啦。咁啊十一月嗰啲唔使講啦，咁下一套真正嘅大啲嘅科幻係咩咧？就係、是、Predator。係 咯，都仲係。 就 Predator，Predator 即係幾時啊？ 九月十三號。 九月十三就會有跳戰士啦。雖然我哋都期待不大啦，係咯。係。咪都叫做有個大啲 title 啦，就等佢十三，咁中間都冇嘢嘅咯，都係啲濕濕碎碎咁嘅。 係啊。 好啦，咁嗰啲唔使講住啦，係嘛？好啊，咁啊，明仔翻嚟，咁、那個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咁我哋講下有啲咩渠道聽到你節目。 係，咁依家咧就可以喺呢個 Castbox 嗰度咧就可以。 喂，不如呢個等阿馬仔啊，一次過讀出嚟，唔好甩 緊。 哦 ，Castbox 讀嗰條 link， 條 link 係點嘅？ 哦 ，Castbox 跟住 dot FM 斜洞。 dot 咩話 ？SM 唔係 FM。 哦 ，FM，OK，AMFM 嘅 FM，OK， 好。 係，跟住斜洞 CH 係。 斜洞137-27-95 OK 好就係咁啦，咁可以去呢度download 個 app 就最方便啦，唔係呢就咁上到聽到咁好方便，大家喺手機呀、啊、你唔會好阻大家嘅，即係你一邊做嘢一邊聽呢個位係最正係啦，咁大家去搵返我哋分晒節嘅裏面係咁，同埋其實呢個平台上面都好多其他嘅即係電台或者網台嘅節目都好多好多嘅，係可以你去 search 啊，咁啊當然啊黐住我哋先啦 ，OK， 咁亦都介紹下朋友啊，因為呢個平台容易啲即係俾朋友啊，係係咯好嘛，即係你俾咗啲舊嘢佢，如果佢 keep 住咧，咁佢一路可以知道我哋有節目，因為一 update 會提你嘅，佢記得，唔使你自己真係成日上去睇下有冇聽，佢會話你聽，有啊有新 update 咁，好咁除咗呢個之外，我哋仲有邊度可以聽到我哋？ 有呢個 Vegasin 啊，同埋啲花生台。 係 Vegasin， 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好啦，咁冇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